环，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 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眉大侠徐良跟彭之花话不投机，当场要动武，可吓坏了老寨主插翅虎康殿臣。他为什么害怕呢？第一，他替徐良担心呢。他光听过徐良名望挺高，也知道他有两下子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他敢断言徐良绝不是彭之花的对手。而且这位铁观音心黑手狠呐，跟徐良要一伸手，恐怕这白眼眉就凶多吉少。这么好个人要死在自己的眼前，他有些于心不忍。另外，他得罪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南海的一仙二圣，这要翻脸动了手，在他小孤山打起来，要个3长2短，将来怎么交代？因此康殿臣跳过去把俩人给拦住了。慢，二位等一等。徐良压金丝大环宝刀退到一旁，铁观音彭之花手擎仙鹤掌也倒退了几步，甩脸问康殿臣，怎么，你为什么拦着？哎呀，老剑客，我先说几句，说完了之后您听听有没有道理，再动武也不迟。说吧。事到如今，我看你还要怎样巧言狡辩。康殿臣没办法，就跟这彭之花讲道理。老剑客呀，水有源，树有根，万事得有个原因，跟你跟徐良动手为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他在中原，你在南海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。今日动手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？当然了，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，您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。徐良呢，为了不叫你拿住，所以这才动手。但是这些道理啊，都难以服人呐。据我所知，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，他偏听偏信，误入了歧途，一步走错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那昆仑僧是好东西吗？昆仑僧的徒弟郭昌达是好东西吗？ 们都干了些什么呢？纵容包庇他们的弟子，采花盗柳，无恶不作，不但武林不容，国法也不容。那么郭昌达按国法治罪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昆仑僧不服气儿，到处谣言惑众，鼓动是非，结果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给请出来了，先在三教堂要摆一座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，以这个为名，想把上三门的、开封府的一网打尽，其目的要给郭长达报仇。从这根本上来讲，就是大错而特错呀。昆仑僧咱不说，金灯剑客夏遂良那么高的身份，怎么能误信谗言呢？我为他深感到痛心呐。后来夏遂良感觉到在三教堂对他不利，又跑到三仙岛发请帖、传请柬，跟南海的三位道人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，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，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。彭老剑客，您是明白人吗？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，犯不犯法，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，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，已经超越了国法。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，国家二品的将军，抓差办案，这是理所应该的，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。我看呢，徐良应当见着夏遂良，见着卧佛昆仑僧，他们当面去讲理。您也好，我也好，咱们都是局外的人，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？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身败名裂呀？彭老剑客，我可不是吓唬你呀。放下徐良咱不说，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？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，柏林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？白云剑客小剑魔白衣子来了怎么办？再往上说，倘若激怒了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，你怎么承担？我跟徐良，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，因为呢我装病要死，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，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，惜老怜贫，我对他尊重，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。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，请您千万不要误会。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？您是客人，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，咱把话说清了，让徐良去找夏遂良，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，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，不知老剑客肯听否？呸！康殿臣，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！哦，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，闹了半天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。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？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，你给人家打溜须，你给人家拍马屁， 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，当然说谎啊。康殿臣，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，我先把这丑鬼抓住交给金灯大剑，然后咱们俩再了结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康殿臣怎么讲这彭之华也不听啊，把个白眼没气的肺都要炸了。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，现在忍不了了，老金拎着刀过来了。康老寨主，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，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，他彭之华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今天我沙先生就斗一斗南海一枝花，我瞅瞅怎么样一个铁观音。请请，干什么？都跳院里去了，屋里都打不开呀。康殿臣暗自叫苦，完喽完喽，这仗是非打不可了。他大儿子康勇在后边过来，偷偷的跟他爹说：“爹，怕什么？到哪河咱脱哪鞋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既然已经抓破脸了，就打吧。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？”事到如今也只好逆水行舟了。康殿臣这阵儿也不那么害怕了，怕也不行了，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。他四个儿子手提八只大锤站在东方，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。这铁观音彭之花领来八大高手站在西边，把架势就拉好了。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，他后边这八大高手过来了。老剑客，您怎么了？杀鸡焉用牛刀啊，不就是这丑鬼徐良吗？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莫非他站起来顶破天，坐起压塌地，横推八马倒，倒夜九牛回吗？不是那么回事吧？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？交给我们哥八个算了。铁观音一拨了脑袋，各位休要轻敌呀，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，你们能行？哎呀，老剑客您放心，我们把它剁成肉馅。这八个人一咬耳朵，蹭蹭蹭过来了，唰拽出八条长剑，就摆了一座阵，这座阵就叫剑阵。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，点手唤徐良：“你过来，你要能把我们这座剑阵给攻破，你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；要攻不破，小子，这块小天地就是你葬身之处。”原来徐良啊，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，也不懂得什么叫剑阵，他对宝剑上没什么研究。自从他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的剑术，龙云凤曾经教给过他。打那之后，徐良这能耐蹭一声长了挺大一块呀。老仙儿今天一时的高兴，也要骗骗自己这两下子，把大环刀环鞘从腰里一伸手，嘎当长啷拽出青龙剑。您看这白眉大侠还两件家伙呢，明的是刀，暗中是剑呢。老仙儿心说我也试一试。徐良拎着青龙剑 打量打量剑阵，心里盘算着，这是按八卦来的，分牵砍艮震巽离坤兑，修生伤度惊死惊开，阴阳八卦。我呀，从前门往里攻，这是生门；从死门往外杀，我看看能不能破得了这座剑阵。方才本说了，这都是飞天魔女传授给他的。再看山县徐良，奔其中的一个高手挥剑就刺，那个高手唰啦一闪身，徐良进了阵了。也就是说，到了八个人的中间，再看这八大高手，一看徐良进了阵了，舞动长剑，真是万点烟星啊！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抽撤连环，向徐良发动进攻。康殿臣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倒吸了一口冷气呀，心说徐三将军呢，你怎么不使刀换了宝剑了？你怎么进了阵了？你还出得来吗？完喽，看来是完喽。这康殿臣呢，汗都下来了，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呐。可是徐良心里可有底，别看被八条长剑给围住，徐良心里的一点都不慌啊。按着自己的步骤，剑招一变，使出魔光宝剑的第一招，叫天河道泄。这一招分着八招，紧跟着唰啦剑锋一转，又使第二路，叫霹雳狂风。但见剑锋凛冽，夺人的耳目啊！一个徐良几乎就变成了八个徐良，舞动的跟剑山相似。南海这个地方没见过这种剑术，人家这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独家研究的，就是徐良得到身上的。老徐的宝剑套路太新颖，招法也太快，最后他一个人把这八个人给圈在里头了。铁观音一看，哟，不好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宝剑起处是红光崩现，啪！哎呀啊！噗噗噗！一眨眼的功夫，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，让老心全给包圆了。康殿臣一拨了脑袋，也行哎，哎呀，我还替徐良担心呢，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，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。哦，他不仅会刀，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，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，好，杀的好。徐良抖擞精神，抬靴子底儿，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，是点手唤铁观音、啊、你过来，不服气就跟白眼眉比一比，啊，撒西人奉陪就。铁观音气得好像没躺下，来九个，现在剩老哥一个了。当然了，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，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，觉着人单势孤啊。这铁观音嗷嗷怪叫，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，是直奔徐良。丑鬼！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走不了了，就下了绝情了。 不管怎么说，徐良使宝剑呢有点别扭。你看刚才破阵这玩意儿还行，要对付铁观音他还得换刀。徐良抖身跳出圈外，把宝剑还匣，又拽出金丝大欢刀啊，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吐沫，来吧，撒先生陪着你。徐良使刀就好像猛虎添翼一般，跟铁观音站在一处。但是徐良可吃亏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铁观音这对家伙很难对付。什么叫仙鹤掌呢？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，伸着是巴掌，五指并拢，在手腕这是杆儿，那杆儿都有鸭卵粗细，长3尺3，完全是夹钢制造的。这仙鹤掌也不例外，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有一对仙鹤的翅膀，也是钢的。这种东西是专裸别人的兵刃，只要叫他夹上卡住，那你的兵刃就得撒手啊。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，抡圆了1两就变成了1斤，你想有多大的分量。徐良使的是刀，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呢，不敢碰人家的家伙，碰上就得撒手。因此徐良就夹着120分的小心，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。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不行，他是急于求成，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，那能拍得着吗？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。这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，由于他过于激动了，操之过急，就显得不那么稳重。徐良多有经验的，老心一想，行了，你这叫一力降十会，我呀给你使个一巧破千金，你急我不急，我来个以柔克刚，等有了机会我再炒冷的收拾你。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，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。 老人家，瞅您这个意思，您还不到50岁吧？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？有老伴儿没有？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？能不能跟我讲讲，家里的一共几口人？ 啊呸！丑鬼呀、啊，少耍贫，我没工夫搭理你。他是招数加紧呐、啊，打斗到80个回合。还没分出胜败来，康殿臣这心就有了底了。这回我才了解徐良够个剑客呀，什么白眉大侠，将来应当变一变，叫白眉大剑。到了后文书，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，三教圣人聚会，真给徐良提了格了。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，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。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，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，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3、6、9等、给人送绰号也好，那得经过允许，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，谁承认呢？那不行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。闲言少叙， 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这铁观音一想不好，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，一会儿我体力衰弱，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，我岂不要吃大亏？干脆得了，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。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？闹了半天，他这队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，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，这对家伙太厉害了。他大拇手指的只要一摁崩簧，那两只巴掌就耷了下来，光剩这杆儿，这杆儿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。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，打的人身上非得中毒身亡。想的是他冷不丁抽身往外一纵，蹭直奔西北。徐良家大环刀在后头就追， 啊，邓一等你走不了了， 蹭这一纵正好纵到铁观音身后，两人相距也就在8-9尺远。铁观音心中高兴，徐良啊，该着你死了。再看那两只大拇指一摁崩狂，啪啪啪啪，这俩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，消息就犯了。冷不丁的一回身跟徐良来个照面，把正手一扬，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崩狂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6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。你看这种东西是暗器，里头有崩簧啊，属于机械，因此速度相当快，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。但是这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，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。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，专研究这玩意儿，想伤他谈何容易。别看徐良追，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，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招数不乱，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，他为什么要败？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，因此徐良就加着小心，在后头追的时候眼珠不错盯着他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，啪把仙鹤掌举起来了，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，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。要换旁人，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。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，老仙儿一想，我要那么躲太俗气了，那算什么能耐？别的我不敢比，比暗器呀，大概你还不行，今儿个我来点花活，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。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打头一颗铁莲花，啊，嘡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。徐良心说，哦，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，我这些零碎干脆都倒了倒了吧，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。 收场。 白眉大侠徐良 与铁冠军展开搏斗，两个人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。山西燕徐良从内心挑大指称赞这南海飞仙铁观音名不虚传。别忘了，她是个女子，女子跟男人不一样，她能练就这一身好功夫，真是难能可贵呀。可这铁观音别看骂徐良丑鬼长丑鬼短，恨不能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，但是他也称赞徐良名不虚传。咱们前文书说的打暗器，这铁观音呢错走了一步棋，他要凭着真功夫未必输给徐良，可一使这玩意儿倒了霉了。他使用12颗铁莲子，刚打出6颗去，不但没伤着徐良，结果把徐良的暗器给引出来了。再看山县，哎，把金丝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，腾出两只手来了。徐良身上啊，狮子插花的表囊，里边全是零碎。再看他一伸手，掏出两把石头子儿，这石头子儿就是墨玉飞黄石，徐良给他起个名叫曹志高。您说得什么牙口能咬得动这玩意儿？老仙徐良一抖手，这墨玉飞黄石就好像下雨一样，啊，擦着高，擦着高，擦着高，嘖嘖嘖嘖嘖嘖嘖，铁锅烟一看不好，哎呦，是闪展腾挪，真不善。徐良的飞黄石几乎都打净了，慢说打着人，连人家衣服边儿也没沾上，全躲过去了。再看徐良左右胳膊一抬，干嘛去，把袖剑打出去了，还江米条，江米条，哪有这种江米条，6支袖剑也落空了。紧跟着徐良一伸手拽出6支镖来，一扬手奔铁观音就打去了。就见着铁观音忽而蹦起两三丈高来，忽而趴在地上，忽左忽右，这身子像闪电一般，徐良的6支镖也打空了，钉在对面的墙皮上打碎了几块砖。徐良一抖了手不打了，罢了，全抖了光了，佩服佩服。他倒没事，再看铁观音通身是汗，隐隐约约发现他这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哆嗦成一个了，是又怕又气，外加又累。这铁观音站好了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丑鬼，你还有什么零碎你往外抖了，要没有了我告诉你，我这还有6只铁莲子给你准备着呢。哎，这回好，把石底全交给人家了。徐良心说，等他再打出来，我一旦躲不开岂不吃亏，不行，不能留喘气儿的机会。老仙儿够多坏，往前紧走了2步，一抱拳，老将客，名不虚传，我算佩服你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，咱两个人 比了多时了，都累得不轻，我看算了吧，咱们到屋里喝点水，那休息休息，那休息够了愿意比，咱们再接着比。如果您不进屋子，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儿去，那撒气上绝不难为你。呸，臭鬼，咱俩的账还没结清呢，我还得要儿子狗命。是吗？你太客气一点了。既然如此，老姜哥，我呀就这么点能耐，全都抖了干净的，我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，您就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。不行，说好话也不行，我非把你抓住，亲手交给金灯大剑前去勤工受赏。你也太狠了，这么办吧，我给您做个揖得了。不行，磕头也不行，那真是没办法，我就得给您磕头了。老姜哥，高个手吧。徐良说着往前一迈步，身子一哈，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来个单腿跪给这铁观音磕头，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。徐良还有压箱底儿的，后背上背着暗器，叫锦背低头花庄弩。可徐良打出世以来，这个暗器一般不使用，算这回大概是第四次。为了圣铁观音，没有办法了。再看徐良往下一哈腰，左手伸到后头一拽千斤坠，嘎巴嗤，这只绣剑从耳边打出去了。铁观音是毫无防备，他认为徐良没有暗器了，也不知道这暗器在后背背着呢，一时苏神可了不得了，这只绣剑正盯他肩头上的耳轮中，就哎呦，铁观音身子一摘尾，吭哧一声坐在地上，仙鹤掌也撒手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他左手这仙鹤掌一落地，正好碰到消息上，里边藏的那六颗铁莲花啪啪啪啪全打出来了，没伤着人，都打地上了。这回也甭伤徐良了，如果徐良往前一跟步，手起刀落，铁观音的命就交代了。要换成白云瑞，非这么办不可，绝不能留情。徐良不行，老肖一看把人打上了，就算了吧，又没有什么冤仇。徐良赶紧把大魂刀魂鞘往前紧走两步，一躬到地，啊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老姜哥，您受伤了吧，全怪我一时的冒昧，哎呀，我有点失手了。这铁观音是咬牙切齿，又羞又愧，这个他腾出手来，噗，把这只绣剑拔出来了，烫了，扔到地上，疼是疼，没有别的危险，一不是致命伤，二你这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，从来不使带毒的，这就是上三门正宗正令传授的。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。徐良赶紧又找解药，又要给人家包扎，同时一再解释，老将客，咱们这是误会，请老人家千万原谅，你我素无仇恨，我看咱们的冤就解了就得了。老姜哥，我这给您赔礼了。这铁观音也不理他，晃晃悠悠站起来，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，冲着徐良冷笑了一声，徐良，你要我的命不？我哪能呢？好，你不要我的命，我可走了。 这事儿可完不了，我是非报复不可。 是吗？你非要报复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。 行嘞。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，老康头，你真够个人物，你这马没白拍，你这须没白溜啊，我服了你了，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。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。徐良没闲着，把暗器得捡起来啊，你都打光了下回使什么呢，连曹子高江米瓢大了话都捡起来都带好了，同时把锦被低头花妆弩捡起来擦干了血迹也装好了。这时康殿臣才过来，恭喜恭喜，哈哈哈哈，白眉大侠，老朽算开了眼了，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，哈哈，快请到屋里休息。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，等到了屋里坐下，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，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呢、徐良就猜透了，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呢，他怕铁观音报复。因此徐良就问 老人家，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，我觉着于心不忍，您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？ 哎，一切由他吧，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，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，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啊，如今当众丢丑，他岂能善罢甘休？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，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，范将军这边可够呛啊。我倒不怕，我替你担心，这样吧，我可不是撵你啊，你休息休息，吃饱了之后我准备一只船把你送离小孤山，你赶紧回开封府搬兵去吧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。 老寨主，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呢？那铁观音真要报复，一看我没了，岂不是拿你撒气？ 那也讲说不起了，事到如今我只有豁出这条老命。 不行，我惹的祸我怎么能留给你呢？我还不走了，我就在这等着，我看看他铁观音用什么方法来报复。 不行不行，三将军你是非走不可， 我是非不走不可。 这个事儿就闹成僵局了。哎呀，康殿臣一瞅徐良是好心呐，他这个不走是担心小孤山众人的安全。后来他四个儿子康勇、康猛、康刚、康强过来给打圆场，爹，既然三将军不走，那就不走呗。他老人家真要走了，咱们父子还真没法收拾这个结局。我看把他留下，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付的办法。就这样，徐良没走。头一天没事，第二天没事，第三天的晚上出了事儿，突然小孤山的内宅起了火了。不用人问，这火是人放的。康殿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波值班呢。山上的庄客最少的八个人一帮，四个人一伙，也轮流着巡逻， 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，谁也没发现。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？等比基大家赶到内宅把火救灭了，一看只烧坏两间配房，人员没有受伤，康殿臣这才放心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，坏了，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，把个老夫人沈氏给丢了。沈氏是谁呀？康殿臣的老伴儿，四个儿子的亲娘啊。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，丢了。这还不说，从他屋里发现一封信。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，当时哆嗦，汗也下来了。闹了半天，信是铁观音写的，火是铁观音放的，上头公开叫号，说我之所以这么办，把你老伴给背走，我就是对付徐良，我限你3天把徐良绳捆传送，送到我家万千岛，然后把你老伴给你，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。3天之内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，那你这老伴儿可就废了，不信咱走着瞧。康殿臣看完这信，往椅子上一坐，脑袋耷拉了，4个儿子掩面痛哭，这娘落到魔掌之中，那还有个好啊。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。徐良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几遍，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，这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。本来嘛，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。徐良跟康殿臣商议，老寨主，哎，我是祸头，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，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，这么办吧，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，您就按着信上办，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，可能他在那等着呢，千万不要犹豫。康殿臣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，三将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？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，我们是抓己的夫妻呀，他给我生儿育女，如今落到魔掌之中，我能不难过吗？但是要想叫我屈从他，把你送到万仙岛，门都没有，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，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。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，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，最后康殿臣急眼了，三将军，你要再往下说，你是见外的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？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，要怨应该怨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您受了我的牵连，我还觉得对不起您呢，此事不要再提，我就看他3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，真要敢下毒手我就跟他拼了。不行，人都死了你拼有什么用啊？要不然的话这么办吧，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星岛，我自己去，你告诉我万星岛在什么地方，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观音，我去换你的老伴 儿啊？不不不不不，远了，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，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，拉倒拉倒拉倒吧。 他还闭口不说。这徐良没到过南海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，他要不说徐良就真不知道。哎呀，万老心给急的， 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，让他二儿子，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。他把徐良自己溜走了，冒忙再上万仙岛去找这一仙二圣，那还活得了吗？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。就这样过了一天呢，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搂了兵进来了。报，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。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，脸变色了。什么呢？是他老伴一绺头发。警告信上说的清楚，这是头一天送头发，第二天再不给送来，你接十个手指。您说这招够损的不？按现在的名词说，这就叫绑票，拿人质要挟人呢、啊、这招够损的。徐良实在撑不住了，非要去万仙岛不可。康殿臣真够意思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他们只记过到一天，等到晚上掌灯了，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，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，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，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。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，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，这铁观音可够阴的，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，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。我于心何忍呢？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哎呀，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，我找谁去？别瞎撞笼子，撞几天再把这老夫人这条命给搭上。想的是他开门要出去，刚一开门，外边有把椅子，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呢。你看徐良出来了，康猛站起来了、三将军，您到哪儿去？ 屋里太憋得慌了，我到外边透透空气。 三将军，我奉我爹所差在这陪伴您，这外边海风大，您呢最好在屋待着，用什么您只管吩咐。徐良一看这多好，把我软禁起来了，还派个人看着我。哎，有主意了，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。我说康二公子，来来，你到里边来，咱俩唠唠闲嗑， 合适吗？那样 合适，你来吧。 康猛也怪闷得慌的，心里头净想他娘的事儿了，这阵是魂不守舍呀。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，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，把长把紫金瓜往地上一戳，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。徐良一瞅，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挂铃，跟金甲天神相似，就知道是一员猛将。但是也发现这个人呢，口快心直，转轴不多。因此徐良就问 二公子，你想念你的老娘不？ 哎，那当然是想了，想有什么办法呀？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，一家人团聚？ 鬼才不愿意呢，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，所以现在只好平天由命了。 不行，事在人为，怎么能平天由命？这叫混账话。二公子，你告诉告诉我，这万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？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，把你母亲放回来，你看这样怎么样？ 不不不，不行，我爹说了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，谁去了也活不了，所以才派我看着你。你想踏我的话呀，没门儿。 我不知道万仙岛在哪儿。徐良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，只是他爹告诉他了，他不说。徐良就拿话套他， 二公子，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实在不实在。那个万香岛我让他，我要想去我早走了。 哦，你去过万金岛？ 去过。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？ 那有什么变化呀？还是那样子呗。 当初啊，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香岛，哎呀，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。不知道这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？ 就那一个呗，万仙岛还能出来俩吗？ 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八里还是十里？ 十二里地了，八里呢？从咱们这儿奔东去吧，十二里地头一个大岛子，那就是万仙岛。他不，哎， 他猛一听，我怎么自个儿捣鼓出来了？ 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，但是也交给徐良笔了。啊，徐良一听，哦，离着十二里奔东走，差不多了，我就闭眼睛摸，我也能摸去。徐良跟这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，二公子站起来，不行啊，一会儿我爹要来了，一看我在屋坐着，非骂我不可，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。三将军，你歇着吧。我到外边转转，拎着长把紫金瓜他出去了。徐良把门关上，在里头插好了，假装着打了几个哈欠。实在是有点困倦了，早早的歇着吧。把灯吹了。二公子一看屋黑了，认为徐良睡了。徐良能睡吗？在屋里边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，轻轻地把窗户撬开，他从窗户出去了，慢慢地又掩上，转到前面一看，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呢。许良心里话，对不起，我走也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，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，我要看着人家掉十个手指我就不能活。徐良越想心里他越着急呀，脚下加紧直奔港口。您说怪事儿，徐良正走着呢，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，把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心说什么玩意儿，怎么这么快？难道打闪了？没有，满天的星斗，哪来的闪光啊？哦，我眼离了，要是人不能这么快。徐良接茬还往前走，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唰，又是一道白光，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，是个人，可能穿的是白衣服。心说话，究竟这是谁？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，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？无论如何我也得弄个水落石出。